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again because, 因为 I have a chance, 我有个机会 to teach you some English.来教大家一点英语，这位蛮高兴的。And also, this class, 这一课呢 is free, 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呢，大家都可以来学。So, everyone can afford it. 每个人都可以有能力来学这一课。You don't have to pay. So,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You'll learn to be able to speak English. 你就会能够开始学到呢讲英语啊，哇，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呢讲的呢 Lesson 34 34课，我们要介绍所谓的物主代词做形容词以及名词的形态。哇，一听到这些语法头大了，什么叫做物主代词？就是我 I You 你他 He 女孩子的他 She。 好，我们不要老是用 I 啊，在英文里头它有区别的，在中文里头是没有区别。比如说我很爱我自己， I love myself， 那个我跟我自己都有一个我，他形态不变的。那么他爱我， He likes me， 你就不能讲 He likes I。 所以 I 呀、啊、假如说呢一见到呢 就做成那个宾语的时候，他就要改成 me。 好，可是我今天还不谈这个 me 呀、啊、什么样的，我今天要谈的这个是物主代词做这个呢形容词啊，也就是它后头可以放名词的。来讲的就要讲 my book， 以及它 book 去掉之后它直接用 mine m-i-n-e 我的。 my 跟 mine中文都翻成我的，可是 my 后头必须要加名词， my 是一个形容词，这是我的书， this is my book。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 book 去掉，就变成 this book is mine， 这本书是我的。所以中文呢、啊、都是我的，可是啊在英文里头要看你这个我的是怎么个使用法，所以它有一点点区别。这是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刚开始会有一些的困扰，我现在就要把这些困扰把它扫除掉，让大家呢就会觉得呢就是说跟着赖老师这样走，哇，很有信心，也是搞对了。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所以造成我不想学英文的原因。可是我后来能够苦读，然后能够呢就是把它慢慢慢慢学通，可以办英文报纸，甚至呢公费呢就是到了这个我们的美国去念书念研究所。 所以呢，这都是一点一滴这样积累而成的。我可以做得到，你也可以做得到。很多外国学生在美国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在美国住很久了，我第一天到的时候，甚至那个腔调呢，他们听不出，就是哇，你这个没有这个外国腔调这样子。其实这印证一点，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像在台北或在桃园一样，那你只要是营造一个说英语的环境，每天讲每天讲，你就可以学得很棒。所以学英语跟出国是两码事情，你自己要营造一个说英语的环境。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不要看这个标题 My 跟 mine， Your 跟 yours， 哎呀，这个搞糊涂了都翻成你的我的。我们今天就讲这两个。来，我们现在直接来看文章，文章比较的重要，因为文章直接告诉我们怎么使用。 This is my car， 这是我的车。 My， 我的，可是这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它后头一定要放名词。 So this is my car。 好，我后头就加了这么一个转折的用语。 In other words， 换言之。 In other words， in 就用， other 别的， words 字眼，用别的字眼，啊，就是换言之。This car is mine， 这辆车是我的。你看 This car 放在前面了，啊，这辆车子是我的， is mine， 你就不能说 is my， 你如果用 my my 的时候，后头就必须要放名词，但用 mine 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代词。这辆车是我的，就等于 This car is mine。 严格讲起来是 This car is my car， 可是 This car 已经在前面出现，再来一个 my car， 你觉得太啰嗦了，这辆车是我的车，我们连中文都觉得 啰嗦了，所以英文就讲成 This car is mine， mine， 而不是 my。用 my 的时候都要 car， This is my car。 In other words， 换言之， This car is mine。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句子。 That is your car， 那是你的车。 Your， 你的，换言之，那辆车是你的。 In other words， That car is yours。所以 that car is yours， 一定要加个 s， your 是你的，后头要放名词， yours 就算是一个名词了，它后头就不需要再加 car， 所以这样就明白了。你记住它的对应， mine yours， my your， 就这样子。好，你看我下面写的很有意思，My car is smaller than yours。 我的车子 is smaller， small 加个 a， 加了 er， 就是更小的，这是比较级的一个形容词，小一点 than yours， 这个 than 叫做比你的，那个 yours 不能讲 than your，因为 your 后头必须要加个 car， than your car， 但是前面有个 my car 了，所以我的车比你的小一点，就不要说我的车比你的车小一点。所以英文也是一样的，避免车用了两次，所以 than 后头它就直接放一个名词 yours， 要比你的车就是 yours。 小一点。In other words, 换言之 ,your car is bigger than mine. 你的车是大一点。Bigger 是 B-I-G。重复一个 G 再加 E-R。Bigger, 更大的。Than mine, 要比我的要大一点。However, 然而这个 however 叫做然而 I like my car 我喜欢我的车子为什么喜欢呢他下面讲了 It's old but comfortable 我的车子是老旧了一点 Old 是老车 But comfortable 那么但是却很舒适哎，这个 comfortable你念的时候不要念成 comfortable 不要念成四个音节念成三个音节 comfortable 所以老外实际念的时候是 comfortable 他不是念 comfortable 他是念 comfortable 好你看想不到吧你要学地道的英语你就要多听人家老外怎么讲你自然而然你也跟着讲就以后就不需要再讲 comfortable 好现在我把整课从头到尾念一下大家跟读 This is my car In other words This car is mine That is your carIn other words, that car is yours. My car is smaller than yours. In other words, your car is bigger than mine. However, I like my car. It's old, but comfortable. 变念成Comfortable 相信我老外就是这样念的除非他是移民的人还搞不清楚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我讲的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他们一定是念成 Comfortable 相信我好今天我们这一课就讲这边啦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07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在讲的呢 Lesson 34 34课我们要介绍所谓的物主代词做形容词以及名词的形态哇一听到这些语法头大了什么叫做物主代词就是我 I You 你他 He 女孩子的他 She 好我们不要老是用 I 啊在英文里头它有区别的在中文里头是没有区别比如说我很爱我自己 I love myself 那个我跟我自己都有个我它形态不变的那么他爱我